第98集，李盼秋也是第一次做病人，还是这么麻烦的疾病，在朋友圈发了那一大把抗结核保肝的药，同学同事都对他表达了关心和祝福。中途赵斌还和罗明瑶去他家探病，一个临床医生，一个建筑设计师，房子里乱糟糟的。李盼秋觉得既然是赵斌来，那就没必要收拾。赵斌基本上也对他的这个生活态度见怪不怪，面不改色，就在沙发上一堆乱七八糟里面坐了下来。罗明瑶还东张西望，妄图在这一堆混乱之中找到更好的落脚处。 别到处看了，在这坐。 赵斌一把拉住他，强行按在他身边几本书中间的空位里。 不好意思啊。 李盼秋脸上一点也没有羞愧之色。 以为就赵斌一个人来，结果还带着小明，我这形象算是彻底毁了。 没有没有。 罗明瑶赶紧说。 李老师，你是太忙了。 李盼秋被他逗得笑了。 我就是闲我也懒得收，只有哪天突然有想法了才收一下。 罗明瑶是被父母从小敦促成了习惯的人，对于这个生活方式一时找不到点进行评论。赵斌挥挥手示意罗明瑶不要再提这个问题，他惦记着李盼秋身体状况问道， 感觉怎么样？ 李盼秋点点头， 挺好的，发烧早就不烧了，呼吸道症状还是没有，休息了3个星期精神完全恢复了。我最近在整理手头的资料，准备趁着有空写点文章。 他顿了顿，微笑着说， 以前觉得放不下的东西，突然放下以后，回想起来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放松下来，我突然觉得，整个世界那么广阔，我竟然要把自己困在一间房子里。 赵斌观察着他的神色， 是真心话。 李盼秋出手做了个揍你的动作，眼睛望向窗外。他的房子在23楼的高层，从大大的落地窗正望向二环路的高架桥，路上车流往来，一派繁忙的景象。 要是遗憾，肯定也有。毕竟，曾经付出过那么多努力，但是付出过又怎么样呢？付出过就一定要有回报？人生有这么公平吗？人这一辈子，忙忙碌碌的，不停奋斗，难道图的是这个回报？当然不是，图的只是让自己过得好。有些东西放手了，撑得也就那样。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更何况，就算是放手了，经历过的东西已经浓缩成了自己的经验，放在这儿，放在我脑子里，谁也拿不走的。 4月份，天气开始迅速升温，春天脚步匆忙，仿佛要赶在5月之前把整个季节过完。4月初，晚樱就繁盛了。4月中，急诊科门口2棵树只剩满树无精打采的绿叶。罗明瑶这个月下临床准备毕业了，两个人久违的在家天天腻着，每天回家都有饭吃，有人等的感觉太美好。赵斌感叹自己小小平民竟然也有了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心情。罗明瑶大胆地嘲笑了他，把手里的实习轮转本子拿给他签字。虽然学术型研究生实习就1年，但规定是要去转大内科的。然而实际上，学术型研究生基本都是自己科室几个组里面转一遍就完事儿。科教科对这种事儿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，最后你把实习手册写好交上来就行了。罗明瑶也是比大学毕业那会儿圆滑了，只写好各种评价找赵斌帮自己签。反正这种东西科教科也不可能仔细检查，对比各个科室主任的笔记什么的。赵斌倒是记得所有科室主任的名字，顺着笔试随手玩几个圈，点几个点就成了。看看时间，差不多该往医院走了。赵斌盖好中性笔笔帽，轻身过去亲了亲罗明瑶，算作告别吻，准备起身走了。 我给你打包了晚饭和夜宵。 罗明瑶也起身去厨房拿出饭盒。赵斌几乎失去上班的动力。到了医院， 在休息室换了白大褂出来接班。今晚的刘官事还算平安，危重病人情况都很稳定，昨天有两个特别重的都已经转去相应科室。何二先查了房，看过病人，他坐回诊室开始接诊。一点半，来了一个头晕的病人，有两个家属送进诊室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带着温和的微笑问病人。 医生，他是头晕，今天吃了晚饭还好好的，刚才要睡觉，他突然就开始说头晕，晕起来啊，那个晚饭都吐了。 病人女儿回答。 从头晕到现在，总共有多长时间了？ 女儿算了算说。 3个多小时了。哎呀，我们一开始就说来医院，他说不来，觉得麻烦，我们好劝歹劝，才终于让他过来了。 赵斌点点头。 老年人身体有不舒服还是要重视，来医院是对的。头晕起来有没有天旋地转呢？ 女儿拍了拍自己老爸问道。 快，你听着呢，医生问你有没有天旋地转的。 老人使劲摇头。 没有没有。 赵斌继续问。 有没有其他不舒服？心慌、胸闷、气紧，有没有看东西出现两个影子这些？ 老人脾气很不好，立刻就火大地说。 头晕就是头晕不好吗？头晕都够不舒服了，还整那么多事情，不是要我命吗？ 赵斌只能用12分的耐心跟病人解释。 大爷，很多疾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症状，它是有很多疾病的表现，各种伴随症状是我们诊断和排除诊断的依据，不是我们啰嗦或者别的什么。您要说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 想来病人头晕难受也是脾气不好的原因，便转头来继续问家属。 他有没有说耳鸣、手脚乏力、手脚麻木这些？ 除了晕就是觉得反胃、想吐，别的没什么。 女儿回答。赵斌敲着键盘记录完现病史，继续问。 有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还有其他慢性病吗？ 女儿从包里掏出药。 有高血压，吃的这些药。 赵斌拿过来看了看，记录药品名称和用法。病史问的差不多了，他让病人在检查床上躺下，给病人查体。心肺腹没什么特殊，神经系统查体也没有明显阳性体征。病人说晕得难受，赵斌对这种有高血压病史的头晕病人也不敢放松，安排急诊 CT， 办了刘关，让病人去刘关室休息。护士给病人测了血压，高压145，低压76，偏高，但不除外头晕导致情绪烦躁、血压波动。赵斌回复护士暂时不处理，让病人安静卧床休息，观察复测。赵斌一边处理病人，一边请了神经内科会诊。急诊 CT 做了回来，报告提示少许腔隙性梗塞灶。神经内科老总也一起看了病人，再次给病人查体，确定没有神经系统受损体征。但这种持续的头晕要警惕后循环缺血造成的小脑脑干问题。神内住院总还是建议注意观察病情，如果症状缓解不理想，明天有空床就转入神经内科进一步检查治疗。病人被两次查体翻来覆去的命令搞得很不耐烦，在观察室里发了脾气。 你们又不解决问题，光知道这查来查去的，查出什么名堂没有啊？能不能给我治好？ 病人家属也不太满意。 就让我们做了检查，也不给我们把病看出来是什么问题，还没用药治疗。 赵斌之前是给病人开的口服药止晕，但病人晕着就反胃恶心，拒绝服药。赵斌把情况也给神内老总说了，两个人商量一下，决定给病人用一支异丙嗪止晕。异丙嗪击注以后，病人总算安静下来，没再大呼小叫说头晕，家属也满意了，说着 这样才对嘛，刚才耽误那么多时间，早点用药怎么不好？